小姐妹，买个包包飞弹带过光棉睡，风花雪月装的 Coco Gucci LV， 冬天很冷所以怎么还没睡，月色巴的巴尔搬起了长发，袖子里的小青蛙同样都没回家，巴啦啦呜呼啦呼巴巴巴 What the fuck， 小仙女早已长大 OK Bro， come party ho， 小姐姐管够的酒肉，网咖乌黑腹肌都要喷他 Q， 几个冰冷玩起来一宿再一宿 wow， 夏天像派对诱人的部位、再过我挽回、完全 OJBK、啦啦哦啦啦，总会有个他，啦啦哦啦啦，做爱你的专家，啦啦哦啦啦，拨通你的电话，啦啦哦啦啦，说不完的情话。突然梦里杨贵妃遇到男孩 Mr. Right， 愿意为其停留做一个乖乖，这魅力在心底是唯一存在的仙女，毫无意外其他全部都弃开，一起玩花的时间有了你，早安因为你，晚安探索你，想陪你穿越这整个世纪，多远的距离会有新浪新月牙，像月亮陪伴星星，你是我的小可爱，每天愿意早起煮蛋打起小领带，钱包为他鼓起，有人为他花更快，我的 Young Pretty， 我是你的 Mr. Right， oh，长肉吃这么一点怎么能够，别人都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我就是喜欢你的丑，哇哦啦啦哦啦啦， 总会有个他， 啦啦哦啦啦， 做爱你的专家， 啦啦哦啦啦， 拨通你的电话， 啦啦哦啦啦， 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baby 呀，我们来到场 傻瓜，但我并不爱他，我想忘记爸妈，全世界的麻烦，我不知道怎么办，无法逃离 Drop top， 我像一个傻瓜，但我并不爱他，我想忘记妈妈，全世界的麻烦，我不知道怎么办，无法逃离，周围全是 fake friends， 有些人说 停止的时间还是秒杀你我 谁来买 kiss kiss kiss me baby 等待你之后我想亲亲亲吻你期待下一次见面熟悉那个场景我还情不自禁 都别没人幻想微笑都让我沉醉我想的事情总是没人理会加入你的微信我想要把我秘密全部说给你听就像我的毒品我不想要等不想要倒看停止的时间我还是秒杀我不想要走不想要逃跑停止的时间我还是渺小失去的世界一个地平线爱交往那个什么都没有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呐喊 Now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走进黑夜所有都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别为你而感动如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也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叫 想说我会

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足足都只要你配合，爱要轻轻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情歌， 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每天都忙忙碌碌，回到家只剩一抹月色，生活中坎坷辛苦，而你却还总是强忍着，总是会戴上耳机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对自己说 不能辛苦，也不能让自己认输， 节奏不停跳动脉搏，心中灯光变幻交错，跟着歌声轻轻

间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人寂寥，问雨问清醒是多少，浮明月暮暮雨悄悄，问花问叶颜色正好，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问秋问冬风雪萧萧，彩雨一散岁月难熬，花开早天知晓，天莫笑天已老，江湖笑天地遥，人去了我忘了，花谢了天知晓，天莫悲天已老，英雄气岁月少，人去了我忘了。问仙问道谁的逍遥，少年子弟江湖老，问地问天一生骄傲，人渺渺可笑忘不了，问花问叶颜色正好，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问秋问冬风雪萧萧，再远一散岁月难熬，花开早天知晓，天莫笑天已老，江湖笑天地遥，人去了我忘了，花谢了天知晓，天莫悲天已老，英雄气岁月少，人去了我忘了，花开早天知晓，天莫笑天已老，江湖笑天地遥，人去了我忘了，天知晓天莫悲天已老，英雄气岁月少，人去了我忘了， 成熟。你爱的谁，进不了几把手。 想起他的好，朱砂痣成了 带着我们的记忆。 我从半路看回去，真心换妈妈好玩具。 梦想穿过了细雨，保护了多少的真意。 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 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 冬天就能躲在他的怀呀呀呀，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刚公里门家怀呀起屋里奶奶，你呀你动心房酸，我眼眶一心的伤。哦，好想的恋爱在夏天，甜甜的恋爱。有人骂你野心勃勃，有人爱你灵魂诱惑。 我用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把他嘴巴抽回，把路指为马。画画的 baby， 画画的 baby， 奔驰的小野马，带刺的玫瑰。 想和你相处，你的香味藏不住。I can never let you go。 宝贝早点睡，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 Maria，Maria，Maria， 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到现在又站在时代对面，再给你几分钟，你废话别太多，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个身？夜晚拥有星星。笑到 吓得像小孩，你快听，我很好，只是偶尔遗憾会从眼里掉。 只惊鸿一场，何必情深遗忘， 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 拨不通的电话，辨不清真的微笑， 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变， 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 我会一直幸福吧，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装在心中信念丝毫未沾， 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 太多，哦耶。 碎了才懂。 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就在想他。 牵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暖暖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暖风扇的风吹成我扇风，温柔暖暖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暖风扇的风吹成我扇风。为什么你不在，问山风你会回来，憧憬两个人一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身边再也不是你，能给的都已经给你，能做的都用尽全力。也许遇见你是种幸运，分开却是天意。不是不能面对，又不是十八岁，爱过你的年岁，心里至少真的不后悔。也许会不舍会落泪，但得不到也许才珍贵，也许再等等就有人会比我们疲惫。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是否我就能对你笑着挥手，好久不见的朋友，换个角色对你问候。谁还记得我们曾多奋不顾身？失去你的人生，我像一棵树被拔了根。如果只能依赖自己，我只能比自己更独立。雨再大过了走回天晴，不过时间而已。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我抱着别个他的时候，也许我就能笑着挥手，也许会是让分手是个出口。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当你牵着别个他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也许不再难受。见的朋友，祝福你们直到永久。 很久很久以后，时间会把回忆慢慢偷走。此刻成熟的他 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

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远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争吵，你会不会少了一点烦恼？回到十二年前，回忆就在眼前，你戴着帽子，而我样子戴着腼腆，我第一次的见面，你说你有先见，我的先天被训练过，我能有偏见，我当时天真，跨界先问，不像成年人，很努力骗人，只是为了赚了有钱分，我为我的坚强，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声。时间滴滴答，你还记得吗？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吗？第一次发唱片就一马当先，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太太刺痛的完结，你看着一朵花慢慢萌芽，我就看着你一起慢慢风发，欲望去沙场它这只慢慢分叉，太多失望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远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争吵，你会不会少了一滴滴答，你还记得吗？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吗？你说我是个商品，没有扭就不可以，这些扭曲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总说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永远当你听话的傻瓜。可是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远飞的蜂鸟也在哀悼，谁说再也不会听 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敢用力的呼吸。 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肉麻的调调你不会知道，我爱得静悄悄。我该怎么往下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只是心跳的声音 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这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 差不多的虚弱，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 生活经历差不多，都差不多，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生活经历差不多，都差不多，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 突然 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汹涌的狂热，却永远都盛开，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至少用力的爱的，还乌黑的头发，有你就不告白了，咖啡再不喝就算了。晚餐再不吃就冷了，爱着有什么不说呢？难道错过了才来后悔着？谁梦未实现就醒了？谁心没开过就毁了？追逐爱的旅途曲折，就算再曲折，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汹涌的狂热，却永远都盛开，心跳一直倒数。生命剩下的温热，至少痛并快乐着，爱过才算活着，有你不用再求了，有你不用再求了，有你不用再求了。 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从我初恋那天起，现实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忍住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加班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刻意。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可一个让你醒，一个让你醉，那么感情能否为此来退？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所以说永远很长，永远短暂，永远很缓慢，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神秘的诺言誓言，甚至谎自己去领悟，也许多年

放背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曾经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哦、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软软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戏，这种成全 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别无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护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会令我的疯狂到山崩海啸，没你根本不想逃，我的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冷漠，

超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搬留在马里戈壁，不用再争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男人的尊严绝对不能妥协，悲剧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感觉不要那么累，我被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选择向前走，现实将我抛头， 夜空中最亮的星。